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终于最新啦，今日咧就向全球啊发动啊关税大战，地图炮360度横扫之下咧，几乎全世界嘅国家无一幸免，除咗嗰啲第三世界极贫穷嘅国家。咁啊，总嘅嚟讲咧，今次咧就系墨西哥、加拿大同埋中国咧就受灾最重，欧洲咧亦都无法幸免于难。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英国咧就稍为咧就俾佢放咗一马就只系咧系加佢咧系10%嘅啫。嗱，咁总嘅嚟讲咧就系呢个墨西哥啦，呢个加拿大啦，坐言起行啦，系嘛，25%啦，系嘛。就本来停咗一个月啦，系点知一场空欢喜咧？对于中国嚟讲咧，就所有中国入口嘅货，无论你乜嘢，就先加10%，跟住好快就会再加20%，系嘛？咁咧就中国咧嗰个关税对美国就蒙受咧嗰个咧嗰个负担系最重嘅咁另外就对全世界。其实都冇乜几多个国家嘅啫，对美国入口嘅钢同埋铝啊，呢两只金属咧系全部征收统一嘅25%。好啦，另外就系针对南美洲嘅委内瑞拉，所有啊嘅国家，全世界啊，任何国家如果由委内瑞拉嗰处咧系买油同埋买天然气嘅话咧，咁呢啲国家。是进入美国的产品呢就是增加25%的税。这个呢是一个政治性的惩罚税。另外呢就是所有是入口美国的汽车包括汽车的零件就25%。这个呢很重罪。包括呢对德国呢和对日本的打击是非常之大。你睇个菜单咧，呢几道主菜咧，你已经知道系大镬，咁咧就怪得吓，将会咧系掀起一个全球性嘅经济衰退。嗱，目前咧就中国啊，对于呢个美国啊嗰个贸易嘅顺差咧系最劲嘅，就系咧高达咧系差唔多咧3000亿美金。嗱，呢个3000亿美金到而家点解都仲系咁高咧？本来你 Donald Trump 第一任都已经由10-20咁加咗一轮嘅咧，就证明无效喎，系嘛？对中国嚟讲，佢仲有好多地方、好多途径咧，系一样五鬼混财、老鼠偷油咁咧，系一样有中国货入到。第二那个顺差咧最大嘅咧就系成个欧盟，就系咧高达咧系2300亿嘅美金。嗱，呢兩大重災區咧，就唔怪啦 ，Donald Trump 咧係重手對付啦。嗱，跟住即時嘅世界經濟嘅效果係點咧？白偉聰， 咁今次咧真係始料不及，但係亦都係預計之內。首先咧，今次咧牽涉嘅國家咧係全球化，唔係淨係單單針對咧之前講嘅墨西哥、加拿大或者單獨咧嘅中國。今次咧係對全球嘅國家個基本咧就係每人10%。而額外係再針對咧啲威脅特別大嘅國家咧，就會再加徵咧20-30%不等。咁如果根據暫時睇到個數字咧，中國要食34%，日本要食24%，依啲都係無遠弗屆啦，全部都有份啦。咁歐盟咧就應該要食20%，咁英國就已經係不幸中嘅大幸咧，就10%。對全球嘅經濟影響咧，嗱依點咧就其實好多都預測過噶啦，就首先咧。会引起咧嗰个通胀啊，同埋咧个经济嘅衰退啊，可能甚至有人会预测咧，可能会去翻1930年代个大衰退。咁嘅情况咧，对于美国嚟讲咧，因为嗰啲好多人咧就期待 Donald Trump 上任之后咧，系可以令到嗰、那个通胀系降低啦，同埋咧经济生活更加好。但系而家佢依种咁嘅 佢声称系解放日嘅全球关税嘅措施咧，就会令到真系嗰个消费品啊，或者系入口嘅东西咧，全部咧都系会加价。咁你迫使啲美国人咧就要用翻本土产品啦，又或者逼啲厂家咧要喺美国设厂。但系唔系一下子咧可以咧将所有嘅工厂搬去美国，亦都唔系一下子个消费习惯咧可以完全改转过来。咁呢个震撼咧，我相信喺人类历史上咧，我真系暂时都揾唔到一啲即系好好嘅例子可以做比较。咁所以咧，即系预测咧，真系唔敢讲话会发生咩事。但系咧，我觉得短时间嘅经济衰退咧，就未必会出现，但是呢我相信是未来影响啊，未来的十年里面呢，即是现在其实全个地球包括英国包括香港中国大陆那个经济内需都已经开始萎缩了。那如果再加上今次呢，我觉得今次的关税政策呢是雪上加霜，我想大家要预咗个荷包个紧日子，同埋呢以后使钱咧，大家都要审慎啲，唔好再咁松手啊！真系要留翻多啲 cash， 同埋咧唔好咁 哦，咁啊唔惊嘅。根据中国同埋香港特区嘅宣传咧，有中国大湾区做腹地啊嘛，啊13亿人做后盾啊嘛，啊唔止系大湾区啦，长江、黄河啊、珠江啊、长三角啊，辐射出去啊，咁啊香港嘅好日子咧，就一定咧係會好漫長嘅，同埋例外嘅。而家我睇睇啊，嗰啲行衰運嗰啲地方先啦，係嘛？首先就加拿大啦，加拿大安大略省咧就大鑊啦，係嘛？就係咧佢係咧係作為美國嘅汽車啊嚇嗰個配件啊，同埋個製造業咧係佔80%嘅，個生意額咧係有成咧係530亿美金啊！今次咧你咁樣向加拿大咧加25%嘅關税咧，係可以話講話將以安大略為中心啊嘅加拿大嘅汽車製造業咧，基本係打沉嘅。佢嗰啲汽車嘅零件啊，包括壁力啊、壁力皮啊呢啲咧，佢本來都做得好好地地嘅，今次咧係要大規模裁員啊！可以講未來一兩個禮拜咧，加拿大安大略省嗰處嗰個失業率、嗰個裁員咧係即刻咧係爆發嚇，咁咧面臨啊嗰個加拿大嘅總理嘅大選咧，你話而家向左又唔係，向右又唔係，咁咧你唯有咧係號召加拿大反美嘅民族主義啊嗰個情緒，而家咧就加拿大啲人都唔使政府號召噶啦，自動咧就罷買美國貨。嗱，一罷買美國貨咧，咁啲美國貨嚟有滯銷啊，留翻喺美國，咁跟住咧都會有一啲連鎖嘅反應啊。咁咧，因為咧就喺加拿大嚟講，總共咧係有500万嘅人口喺汽車製造業，喺零件嘅製造業嗰度。而家新總理卡尼一上台咧，俾佢兜頭一棍。啊！佢咧呢個係一個銀行嘅專家，係嘛？佢做而家呢啲製造業啊、工業啊呢啲危機啊，係點處理咧？4000多万人口。啊！佢嗰個經濟嘅結構咧係相對簡單，就係農業、工業嗰度咧，基本上就係呢啲汽車製造業，佢點樣轉型咧？係嘛？咁另外仲有啦嚇，中國方面啊，而家成個經濟咧係據說係咁樣啊，咁啊唯有咧習近平咧係號召啊，係增加內需咯，係咪啊？13亿人口。內需咧就唔係啊攞嚟衰個衰啦，唔好聽錯啦，係內部嘅需要啦。之但係你睇下好多大城市啊，北上廣深啊嗰啲商場咧，據說咧就蕭條得好緊要。啊，如果中國啊，其實個 GDP 30年來嘅增長，特別係加入世貿，係主要係得力於外資，唔係內需，係外邊嘅資金投入嚟。包括最新美國的 Tesla 在這裡做汽車的配件的製造，是吧？搞到電動汽車的電池啊，是吧？還有太陽能板，現在全部冧曬啊！咩新則生產力啊，這些 Donald Trump 是坐在你這裡傻。咁啊 ，Donald Trump 最大的理由咧，當然就係話俾美國國內聽啦。佢話戰後幾十年咧，全世界都揾我哋美國老襯，全世界咧都喺我哋美國啊。嘅人口身上面割肉，飲我哋啲血， 就是呢要利用我哋呢個咧咁嘅關税嘅大漏洞，何況而家我哋向佢哋徵收關税咧，唔係對等嘅，只係收翻咧佢哋收我哋嘅美國貨嘅一半啫，大概係咪啊？啊，即係話咧，啊美國貨出口去嗰啲咧其他國家，啊就好多咧，即係譬如話係佢被徵收五成，我先至加翻你咧係約莫咧係25%。咁咧佢當然咧 ，Donald Trump 而家咁樣咧。就好受到美國國內嘅藍領啊、工人人口歡迎啊，嗰啲咧汽車製造業啊嗰啲代表咧係出嚟講話，佢話堅決支持100%咧係支持 Donald Trump 啊，將咧工作職位咧可以喺美國嗰度復甦。之但係啊，嗰個實際嘅困難喺邊度咧？我可以講話，你打唔打得抵中國咧？美國同埋中國之間最大個社會結構嘅不同係咩咧？就是两个国家的人口，那个人口的工作行为，中国人呢3000年以来，他无论是农业还是近110年那些工业和手工业，他是一个呢劳动力密集的民族。什么叫劳动力密集呢？最早秦始皇建筑万里长城是动用100万的奴隶的工人，这个跟着毛泽东在50年代的建设人民公社大跃进，跟住咧起起嗰啲咩红旗渠啊，吓呢啲咁嘅大型嘅国家嘅企业啊，一样咧系用人口密集嘅劳动力，啊劳动力嘅密集人口咧就系嗰人口，无论你以前嘅1亿又好、6亿又好、13亿又好，只要一声令下，中国人嗰种工艺嘅性格啊。工是工作的工，不是工哪的工，是即刻可以是自动是调动起上来。现在第三波就当然就是邓小平江泽民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之后，是接到无数的订单，来了加工和这些外资设厂的制造业。因为中国人那种工艺叫做人口劳动人口高度密集的那种民族性呢，是2000几年它有什么优势呢？第一没有工会，第二肯朝头早开工，8点钟就踩到呢是夜晚呢是8点，加埋还可以 OT 呢是订单。这只密集劳动人口的民族性呢，在50、60年代的殖民地香港呢也都可以呢，也都曾经是发挥。穿胶花，做原子粒收音机，纺织车衣，那时由观塘至到荃湾，无数的工业大厦和工厂，那时的工人从来是不会自动组织工会，除了中共在香港的那个所谓的工联会，但工联会企图在香港发动罢工来到破坏殖民地时代的香港繁荣呢，是只是得两次。第一次就是1925年那个所谓的响应上海、武汉和广州的省港大罢工。第二就是1967年那个掟炸弹恐怖主义袭击的大暴动。两次的罢工呢个范围都极为有限。对香港呢造成的那个损害呢是不是那么大，因为中国人是不喜欢加入工会。这些工会你叫人不要做事，你一定要在前面组织一个叫 picket line， 是不准啲人进入工厂。然后你不准进入工厂是怎样呢？你就要照他那个生活。那你工会何来有钱呢？就一定要平时的工人加入工会和交会费。这些这样的组织来讲呢，是中国人是极之不愿意参加的。因为这个工会叫 trade unionism， 工会的文化不是中国3000年的文化来的，不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是以英国为首，因为它是出现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美国和欧洲这些西方国家所衍生的，尤其是19世纪之后兴旺的人权和平等这种这样的觉醒之后，才有工会。咁而中國咧一路3000年来完全同西方個工業革命之後嗰個人權啊、自由啊、民主啊、多黨制啊、三權分立啊呢個體制咧係互不交集，所以中國人嘅工藝個性格咧係冇改到。咁所以咧，一旦啊你美國幫襯中國， 啊，呢个融入所谓嘅世界全球化经济体系，啲订单嘘嘘声涌嚟，根本欧洲同埋美国嘅制造商同埋消费者系完全系剥削同埋利用咗中国人啊嗰种默默耕耘、逆来顺受啊，同埋咧蒙受土地环境嘅污染啊，呢啲咁嘅牺牲啊，其实咧都系咧占咗中国人啊个基层嘅血汗劳动型密集嘅人口咧嘅便宜咧，系长达二十几年。不过中国唔讲啫嘛，咁而家 Donald Trump 喺佢个位置咧就话：你哋搵我老陈，好啦，你而家话叫啲人将啲厂搬翻去美国，美国有冇可能成为第二个中国，系一个咧密集劳动人口嘅国家咧？吓、啊，呢、這个冇可能嘅。第一，美国人懒啊嘛，系咪？白人又好，黑人又好，比较勤力做嘢嘅，根据统计就反而系华人。同埋拉丁族裔啊，嗰啲非法移民，其他嗰啲系唔做嘢，就算做嘢，对最低工时、最低工资啊，而家咧你计下几多钱？$17啊，美金每个小时 minimum wage， 边个愿意去投资？唔好讲话台积电啊，就算你话汽车厂啊，其他个嗰啲轻工业啊嘅产品咧，系冇可能啊搬嚟中国啊、越南啊、墨西哥啊，而家大规模进入美国嘅。吓，而家你嗰个 Donald Trump 咁样一刀切咧，系不顾啊吓成个世界呢个咧工业制造业啊嗰个现实。冇错，你直谷嗰啲咧晶片咧嗰啲仲可以系嘛？高科技嘅产品可以，医疗用品同埋机械都可以。但是你说要打冧中国这个叫 Made in China 的平价，这个经济的最大的敌人呢，在技术上我认为完全不可能，是不是鲍先 生？是，当然即我们的分析和很多经济学家都是这样看，因为这个不同19、20世纪初呢美国那只锁国和保护主义，因为当时的世界不是现在，当时咧仲系一个未系有互联网啦，啊，即系人们或者货物唔系全球流通得咁犀利嘅世界。咁当时咧，当然啦，譬如欧洲可以自给自足啊，美洲一个大陆可以自给自足啊，欧洲之外嘅亚洲亦都可以咧喺翻亚洲里面自给自足。咁但系经历咗成100年啦，即系人嘅消费习惯同埋咧，即系享受嘅形式都唔同晒。咁你要佢哋完全系。自绝于外国的货品，或者他们选择一定要是本国生产的，可能要无论质素啊或者那个价钱呢都是高的。咁呢点呢违反咗好多人嘅生活或者消费习惯。咁当初有点而系理想主义嘅。呢种理想主义呢你可以话佢浪漫嘅，但係亦都有啲唔实际。因为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呢，我睇返佢嗰个关税百分比呢，佢大部分系针对亚洲嘅国家。包括台湾、日本呢啲盟友都32%和24%，连譬如话嗰啲新兴嘅生产国啦、柬埔寨啊、老挝啊，嗰啲系40%+。咁所以咧，其实英国啊10%同埋一啲澳洲啊、新西兰啊嗰啲都系叫盟友咧，10%其实已经系湿碎嘅啦。嗱，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一时间要睇下下一步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嘅关税会唔会采取报复性？如果硬食嘅话，咁可能咧呢种情况咧都仲短时间里面唔会出现一个好劲嘅经济衰退。但如果主要国家特别系欧盟啊，对美国咧去反制裁或者系征收一个对等嘅关税咧，咁嘅情况之下咧，一下子咧就会出现咗一个全球性嘅经济衰退嘅。咁呢个问题咧？都会几犀利嘅呢个海啸，因为而家本身即系喺之前嘅疫情之后啊，其实经济嘅复苏啊，全世界咧得美国系比较好环境嘅啫。其实其他欧盟啊、欧洲嘅国家、亚洲嘅国家咧都唔好景嘅。咁而家咁嘅即系重药咁样喂落去咧，我相信咧有点而系滥炒，但系滥炒嘅情况之下，因为美国嗰个幅员广大啦。经济嗰个根基啦，同埋人口众多啦，佢可能呢会食得到，但係对于其他嘅小国，特别係需要出口嘅国家呢，包括埋中国大陆呢，就呢个震撼弹呢唔係讲笑㗎。我相信係将个 GDP 直接可能会侧低咗成1%到2%之间。 呢个 Donald Trump 不断投诉啊，话美国照起晒全世界吓，呢个咧俾全世界剥削系唔公平。嗱，呢个咧真系半杯水同埋半只空杯啊！嗰个观点角度，咁点解美国啊，系啊，长年嚟讲啊，有呢只俾全世界包括欧洲啊吓，诶，同埋呢啲友邦啊剥削啊，啊呢个咁嘅苦情咧，就系因为你美国系全世界最强嘅国家，同埋你个人口消费最浪费，同埋消费力最劲啊嘛。消费力点解劲啊？就系因为关税低啊嘛，入口外国货单税低，所以啊啲嘢平啊嘛，越平啊，嗰啲美国人啊咪越踊跃消费咯，系嘛？越踊跃消费咧，佢造成一个良性循环啊嘛。好啦，而家你唔系，你而家将成个大方向调转，全部加关税，咁你美国极有可能咧变成一个几十年来全球消费力最强、最旺盛同埋浪费最劲嘅国家咧，佢变咗嗰个消费需求萎缩啊。因为贵，佢一萎缩咧，形成一个所谓嘅 implosion 喎，内卷。一内卷嘅时候咧，你嗰啲加关税加都冇用，因为佢唔买，唔买嘅话咧，咁啊大镬咯。你美国国内啊嗰个内需咧系又内卷，又咧系下降，然后咧出边嗰啲货咧入到嚟，因为贵嘅关税又滞销，全部隔晒喺里边。好啦，咁而又因为美国啊国内嘅人嗰个消费意愿低。咁啊，点样样啊？你吸引到外资走入嚟美国嗰度设厂咧，系咪啊？嗱，呢几样嘢咧系互为关联嘅。你话设厂嗰度啲人肯做，系因为咧系失业率高，系咪？失业率高咧，同埋佢哋咧系攞社会福利啊，嗰个钱咧系低，远远低过咧佢入工厂嗰度咧系做嘢，系咪？咁而家啦，好啦，你要跟住咧，如果你嗰、那个。内部个需求低嘅话咧，穷人咧系会增加，穷人增加咧，你美国嗰个社会福利啊，嗰个咧嗰个负担咧，同埋个需求咧，亦都系更大。美国1929年啊，嗰个啊华尔街股票大崩溃咪咁咯。你睇查理嗰啲电影咧，嗰一连串嘅麦片咧，《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咧，咁多人啊，嗰时白人系住喺贫民窟啊，系咪啊？咁點解呢？咪後來要到羅斯福上台整個 New Deal， 係要行社會主義嘅，係由國有計劃經濟，又係咧係數珠印銀紙，係嚟到搞十大建設啦。呢啲就 Donald Trump 係冇興趣同埋排斥嘅，所以咧又入咗去嗰個咁嘅漩渦裏邊，係揾唔到一個新嘅方向出嚟。所以今次咧啊，就係呢個全球化嘅音樂椅咧，係咁硬生生叫停。香港咧唔使講咧，喺無數喺幾隻巨大嘅輪裏邊咧，係一路咧剪壓啊樓價、股市，香港嘅人工咁高，租金咁貴，面對 Donald Trump 呢一隻來勢洶洶啊嘅關税大戰，你根本冇得生存。 本來咧戰爭嘅危機已經存在嘅，因為咧烏克蘭戰爭已經暴露咗咧，其實歐盟同埋呢啲北約國家咧嘅備戰能力不足。但是今次咧嘅关税政策咧，会影响到咧出现一个衰退或者大萧条，好似1930年代咁样。咁你睇翻个历史咧，嗱呢部分又有历史可追啦。就系当时嘅呢个经济萧条咧，唔只系影响美国，因为美国嗰时嘅经济力量同埋一个股票咧，影响全球。欧洲受到好严重嘅打击，当时嘅威玛共和国，即系德国喺战后成立嘅一个共和政府咧，就首当其冲。因为佢战败又要赔款，加上埋咧个世界性嘅萧条啦，于是乎咧佢哋咧就出现咗大规模嘅失业。呢、这个失业咧就直接亦影响到希特拉啊嘅上台，跟住大家都知道嗰段历史咧就系二次世界大战嘅爆发。所以大萧条同埋经济嘅衰退咧系会导致战争嘅，呢、这个系历史上嘅一个即系公式嚟嘅。而家咧呢、这个 Donald Trump 只系点燃咗第一个火药库。呢、这个火药库究竟会唔会即刻导致一个经济嘅萧条衰退呢？呢、这个仲要观察。但系如果真系会出现嘅时候咧，嗱，譬如举个例，即系中国大陆出现咗比而家更严重嘅经济问题，或者嗰个失业人口压力太大，跟住落去嘅战争危机就会加大。因为从来内部经济出现问题咧，最好嘅解决方法就系发动战争，将嗰个问题咧就变咗去外部。甚至将内部嘅经济问题咧，全部用战争一笔勾销啊！依个咧，亦都系好多时候喺历史上面出现嘅嘢。所以点解令人担心嘅，唔系净净话啲物价贵咗啊，或者你诶将来咧买美国货啦，都会贵啲， 是因为经济萧条大萧条之后呢，人类的历史就会出现战争，这个是最令人担心的。 咁你咧喺地图咧，有啲国家个影响系细啲嘅，例如话远在天边嘅澳洲啦，系咪？澳洲咧佢自己咧农产品基本系自给自足啦。澳洲输入啊，美国嗰啲货亦都有限啦，因为佢人口少咧，吓、啊、佢最多系医疗用品啊，或者咧呢个 iPhone 啊等等嘅话，咁澳洲货有啲乜嘢去美国出口去美国咧？吓、啊、我就谂唔出啦，因为澳洲嗰啲牛肉啊、牛油啊、農產品啊，嚇呢啲咧嚇美國咧係全部都有，所以點解澳洲啊係長期二十年係要依賴啊中國啊係為一個主要嘅市場，而唔係美國咧，係嘛？咁咧，然後咧，但係你因為太過依農產品嘅出口太過依賴中國，就同埋德國嘅汽車同埋高科技嘅產品亦係太過依賴中國，就變咗咧呢個高度嘅經濟依賴性，就令到而家中國對分別係對澳洲同埋德國可以予取予攜嘅欺凌，所以咧派出呢啲戰艦啊，走去塔斯曼尼亞、澳洲出邊嘅南太平洋去遊弋。就是因为你澳洲的农产品包括啲龙虾同埋咧铁砂矿长期啊，同埋煤啊，系长期咧依赖出口中国而唔系美国，所以澳洲有澳洲的弊艺之，但系咧就唔会受到美国加关税的影响系太犀利。咁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就系两只手一拍，啊对唔住啦，吓跪客治你啦，我真系照你唔掂啦。而澳洲、紐西蘭呢啲啊，對唔住，全部10%啦。咁之但五眼聯盟嗰度又點咧？係嘛？咁針對南太平洋啊、南中國海嘅局勢啊，咁呢啲可唔可以完全啊係區分咧？嚇，就算五眼聯盟啊 ，Donald Trump 啊嗰個團結同埋凝聚力啊，係都而家都出現啲問題。佢冇講到佢會點樣做嚇喺南太平洋嗰爆發中國擴張嘅危機啊！啊，南太平洋同澳洲啊、紐西蘭啊呢啲唔係淨係同台灣啊、日本啊係發生衝撞嘅時候咧。美國會不會走嚟幫？同埋佢個五眼聯盟嗰度咧，啊嗰個情報嘅交換啊，係自動運作得幾耐？而家睇嚟咧 ，Donald Trump 嘅問題就係佢個人太過專注一樣嘢，就叫 tariff。呢只呢個係一個咧高度嘅呢個叫 tariff obsessed， 係咧執迷於關税，其他嘢好似乜都唔理啊。或者咧係好少有興趣，所以咪交俾嗰啲盧比奧啊、馬斯克啊、海格斯啊嚇，同埋咧呢啲美國軍方其他去自動播啦。嗱，而家就係咧呢啲咁嘅關税嚟講啦，同埋咧佢冇乜人，仲有啊，你上佢第一任咧，佢加中國關税咧，佢揾呢個萊特希澤啊、Peter Navarro 啊。呢啲咧都往來好多次啊，同中國嘅留學啊，喺白宮嗰度傾啊。你今次對咁多個國家，歐盟啊、澳洲啊，同埋呢啲墨西哥、加拿大，係咪應該啊，係各自派出關税嘅呢啲專家代表團啊，去每個主要重大嘅受影響嘅國家傾翻幾輪咧？係完全冇傾嘅喎。相對於上次啊，佢第一任啊。一陣又話叫留學啊，咁樣簽咗個協議文本啊，拎翻去中國，然後習近平大筆一改，又話唔肯簽，所以佢咪媽媽聲咯，係咪啊？今次咧係完全冇經過同各自呢啲大板塊，譬如話歐盟同埋其他國家幾輪嘅談判啊，係冇啊，單方面佢一個人就噏個數出嚟喎，基本上係咪啊？萊特希澤啊、納瓦魯啊呢啲喺後邊咧係有幾多嘅貢獻同埋有幾多嘅意見咧，而家完全唔知道。所以是一种 impulsive， 是一种几乎是小脑条件反射。十啦，25啦，25可以延一个月之后我照加，是吧？那到底你是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加拿大那里呢，他就憎恶那个杜鲁多那个左翼的意识形态和那个分泰尼的输入。对于英国来讲其实他更加有理由去厌恶，因为英国现在是左交的意识形态特别高张的国家。即是咧，副總統曼斯去慕尼克嘅時候咧講嘢，曾經咧嗰個講話點名過英國，英國同埋美國，佢話係咪一個特別嘅關係咧？係，之但係而家你英國咧都係極左意識形態限制言論自由一個重災區。如果你想要同我哋美國係有一個 free trade 咧，你一定英國咧係要一個 free speech。呢個係咧係曼斯啊嗰陣時啊。冇幾耐之前喺慕尼克嗰陣時講，咁但係而家英國冇 free speech 喎，越嚟越收得緊喎，甚至咧又美國最英國最近有啲家長啊， 喺嗰个细路仔咧，佢送去学校嗰度读书，佢系同家长群组里边咧，系对学校嘅教学方式咧，系提出一啲咧相当嘅不满，咁由警察上门喎，吓拉咗咧呢个家长喎，佢只不过系群组里边咧，系佢系家长啊嘛。佢對於學校嘅教育嘅方向啊，或者咧嗰個風格啊等等，佢有意見。呢啲本來絕對係 free speech， 係咧自言論自由嘅一部分，但係而家係上門拉。同埋咧，如果英國人喺嗰啲社交媒體針對啊呢啲咁嘅伊斯蘭文化嘅擴張講多兩句咧，又係 hate speech， 又係上門去拉。嚇，呢個咧斯坦默咧係冇因為 Donald Trump 上台呢個幾月咧，係對於打壓啊。啊！呢個保守主義或者咧係常識類別嘅言論自由，有任何收斂喎？反而係變本加厲。咁點解你對美國加對英國加關税只係加到10%咧？係咪你係咪一個盲點咧 ？Donald Trump 係咪對英國皇室啊、英女王啊同埋查理斯啊係有一隻嘅啊無可理性分析嘅一種嘅戀慕咧？係咪？咁而家你阿史坦默咧揸住嗰封信。就話查理國王咧想請你過去嗰度抌雞抌住咧，佢有啲功喎，抌到咧得10%喎。你係咪對英國皇室係有一種情意結啊？嗱，呢啲咧都係缺乏一啲咧深入嘅理性嘅分析嘅嚇，唔知佢點解。但係咁樣總嘅嚟講咧，呢個世界咧由今日開始就唔同啦。佢就話咧就話美國得解放，但係全球嘅經濟起碼全球化嚇呢個咧產業鏈咧係一定會咧。是被他是擊碎的，但是這件事長遠來說我覺得不是壞事，正如 Donald Trump 來說這個陣痛沒有辦法，一定要經受，但是這個要經受多深和多久現在沒人知道，因為全球化確實是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貧富懸殊，你看現在那些大學不斷去剁那些學系，讀文科突然間一夜之間是找不到事做，7-8年前都還還好，而家咧，你讀完大學咧，只係得金融、啊、工商管理同埋啊呢個高科技啊呢個咧讀晶片，同埋咧係讀醫療、生化呢啲咧叫做揾到咧係非常之相當唔錯嘅起薪點幾高嘅工，其實全部掛曬老襯。結果你睇下倫敦啊、紐約啊、台北啊、香港多咗好多咩咧？我都好多小型嘅咖啡店，全部系年轻人、大学毕业生，系受过教育嘅，出咗嚟揾唔到嘢做，又唔想喺屋企躺平，就唯有几个朋友、几个同学仔夹钱开咖啡店，系咪？香港就系啊，据说系啲人话 Starbucks 嗰啲咖啡唔好饮啊嘛，台北又系啊。南京西路啊、西門町啊，通街係嗰啲咖啡店，就咖啡啊，尋日兩件蛋糕啊，香港就係據說一杯嗰啲年輕人自己開嘅咖啡檔，一杯咖啡咧50蚊，另外咧食一個蛋糕咧又係咧50-60蚊，一個人坐低50+5-60咧100蚊咧係埋單，呢個咧係差唔多係等於食一碟乾炒牛河嚇咁嘅價錢，係嘛？有啲兩餸飯咧都要成60-70蚊，平嘅咧都仲有30-40蚊，嗱呢啲咧全部就係。全球陷入大蕭條、大衰退之下，香港第一波出現的症狀，咁因為你融入大灣區，大灣區救得你幾多咧？因為而家中國都係啊呢個 Donald Trump 重點打擊嘅目標。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加入風雲會同埋訂閱風雲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